其实喝多了我也难受，饭后百步走，溜溜五道口，满大街都是野狗，没有我想要的妞，太糟了，卷一袋穿一袋呼一袋，心情不好早晚都得得癌，臭无赖，你们压爱来不来，对不对？再者说不想买票就马路边上滋一道，左手拿着啤酒，右手摸着灯，眼睛都瞄着姑娘大腿根儿，这么美好的一天就这么胡逼了，今天说的话明天就变成狗屁了，我操，小混混要玩也得翻篇儿，中了500万我也不混有钱人的圈儿，实在没事儿就回家玩 PS2 我不四方块还是来盘实况，什么情况，1-6输了非常失望，他妈球门那么大就非得打那门框，真他妈丧，还是小妞身上最香，他们都爱吃我的大香肠啊，我们做人的原则非常明确，不想当傻逼，都别跟我旁边吹牛逼。社会发展太快，只有我们知道 hip hop 的未来。所有人都得死，金属、朋克都得死，古典、流行都得死，没有任何妈了逼的原因。就好像东北人爱吹牛逼，大卫、胡金。没法喘气，看见谁都想看见吐一把，老李呼了那么多的叶子还不他妈阴天下雨，可着北京城都找不着一口新鲜空气，都是屁 motherfuck 一炸霹雳，人活着就得犯傻逼，要停车不给发票属于贪污行为，捅了多大篓子也没有人给你顶雷，开军车闯红灯是着急给你舅舅送信儿，警车开上便道也不是为了抓贼，要这就是我心爱的卧底，卧底卧底 ，Don't break my heart，No money no friend，No woman no crime，No money no friend，五道口三里屯 ，No money。